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糖尿病的话题啊，跟我们的糖友朋友继续再交流一下啊。 嗯， 那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有些朋友也打来电话呢做一些咨询。有一位王阿姨，她呢也是得了糖尿病多年，但是她这个血糖啊总是控制不好。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呢，她就打胰岛素。 嗯， 她就发现啊，这个胰岛素有的时候呢打的呢比平时还要多。 嗯， 但是血糖呢非但没有下来，反而会更高了。 嗯， 他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啊。赵老师，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王阿姨的情况呢也是一样的。 嗯， 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一个男性的听众朋友哈，他呢是65岁啊，李大爷。 嗯， 他呢是怎么个情况呢？他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原来呢他是吃这个降糖药。 嗯， 后来降糖药呢他控制的不好，最后呢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他想能控制的好一点吧，哎，然后呢他就打，一天是早晨中午晚上，一天三次。 嗯， 然后他是每天早晨起来呢他是查这个空腹血糖。嗯，这是他第一个习惯啊，坚持的也挺好。后来他就觉着他的这个早晨起来的这个空腹血糖啊总是下不去。 嗯， 哎，每次都是12、13这么个水平。他觉得空腹血糖嘛再下一点比较好，而且他还运动啊，哎，他说如果下到个7、8他也就比较满意嘛。 嗯， 所以这12、13他认为真的是不理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动脑筋想了想，他说早晨的空腹血糖那么跟我的晚上就是晚餐前打的那个胰岛素是有关系的。嗯，那么那个胰岛素打的多一点，是不是早晨起来的这个空腹血糖就能低一点嘛？ 嗯， 哎，所以这让听众朋友听起来是很 有，好像也合理， 哎，合理，很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嗯，所以他就也没跟他的医生商量，他自己就把这个胰岛素就加了量了。哎，原来是晚上打10个单位就行了，后来他就加了两个12个单位，这个清晨的这个空腹血糖还是没有下来，他想还是胰岛素少嘛，他就又加了2个14个，这血糖还是没下来，还涨了一点。哎，他说这个怎么回事，他就又加了2个单位。那么打到这16个单位的时候哈，哎，他就出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心慌气短，而且还一阵阵的出汗啊，身上是冷汗，还有点这个发抖这种情形。然后早晨起来他又查了一个血糖，这个血糖到了20了。嗯，哎呀，他就 紧张了 啊，紧张了。嗯，他说这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咨询，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么办，我说您晚上的这个胰岛素啊您不要多打，您还是打10个单位。哎，打10个单位以后呢，我说但是您这个晚饭呢不要太多吃，您吃少一点，而且呢您是以这个菜呀肉啊以这个为主，主食呢要少吃一点。哎，然后呢您在这个晚上临睡觉之前您再吃半个苹果，您试一下。哎，然后呢他就试了一下啊，哎，就这样2、3天的时间，这个早晨的这个空腹血糖就下降了。 嗯 啊，就一直往下走，最后就到7个单位， 那就非常正常了， 非常好啦。所以他就很高兴。嗯，他说贺主任，为什么你让我胰岛素打得少了反而这个早晨起来的空腹血糖下降了呢？他就问我。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这个 早晨的这个空腹血糖升高啊，不是您胰岛素打得少的问题，是胰岛素打得太多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这个胰岛素晚上这个胰岛素打得多，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您后半夜的一个低血糖。他不是跟我说他有这个心慌气短，这个出冷汗，还有这个发抖这种情况吗？其实这就是个夜间的低血糖。 嗯， 那么夜间低血糖了以后，我们人体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人体在发生低血糖的时候是有生命危险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启动这个自我保护的这种功能，这个升糖的激素啊等等全部要出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就让自己的血糖就飙升。哎，我们医学上叫反跳性的升高，所以他第二天早晨起来再一查，虽然是空腹的血糖也达到20多。 嗯， 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哎，来自己随便的，您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不能随便的来加量。 嗯， 而且这位李大爷的这种情况，还有您 说那个王阿姨， 王阿姨这种情况，我估计王阿姨跟李大爷一样。它实际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做舒木结现象。 嗯， 哎，实际就是由于夜间的低血糖造成了一个第二天早晨的血糖的反跳性升高。 嗯， 所以我就告诉这个李大爷了，我说您不仅仅是要查早晨的这个空腹血糖哈，您一定要在晚上2-3点钟的时候查一下这个夜间的血糖。哎，您就是说查了这个月间的血糖，您才知道您晚上是不是发生低血糖了。哦，他说明白了。他说为什么您让我在睡觉之前吃了半个苹果，他说这个时候吃了半个苹果，夜间不发生低血糖了，第二天早晨的这个空腹血糖自然就下降了。 嗯嗯，所以说这个血糖要想它达到一个正常值哈，并不是说我吃的药越多，我打的胰岛素越多，就能够让它降糖的效果越好哈。 嗯， 这个是一个误区。另外，我觉得作为糖尿病人啊，有的时候呢，当然遵医嘱这是应该的哈， 嗯， 但是他可能会具体的问题呢，要具体对待。 嗯， 这就需要有一些人呢来去帮扶他，去指导他， 嗯， 去培训他，这点很重要。 对， 嗯， 而且啊，我们这个尤其是胰岛素啊这种药物，我们一定不能自己主张根据自己的这个观点来加量啊减量，这是不可以的。 嗯， 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怎么做哈？是拿一张表。自己记录下来我哪一时刻这个血糖的水平是多少，然后记录完了以后呢，就是每个月去一次您的这个医生那个地方，对吧？然后要让医生根据我们这个血糖值来调整我们用药的方案，这才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办法。而且呢，有的听众朋友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哈？比如说吃降糖药之前，打胰岛素之前，就先查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一查高了，这个胰岛素就多打一点，降糖药多吃一点，然后一查低了，这个胰岛素也打得少一点，降糖药也吃得少一点。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您现在查的这个血糖值的水平代表您过去的血糖值的水平。比如说您中午饭吃多了，吃含糖量物质高的这个食物了，那这个时候您的血糖就升高了。那么您现在打的这个胰岛素不是控制您前面那个血糖的，是控制您下一餐吃多少饭，然后这个血糖升高了以后，然后要利用您现在打进去的这个胰岛素。所以说您不要说现在查了血糖高了，哎，我就多打一点这个胰岛素，对吧？我们糖尿病病人控制血糖是血糖的上升在前，胰岛素的分泌在后，就是您打进去的这个胰岛素它也要过一会儿才对您血管里的这个血糖起作用的。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搞清楚我这个用药是干嘛的，对吧？而且我们不同的这个降糖药它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病人为什么要有5驾马车，对吧？这5驾马车其中有一架呢是要监控血糖，还有一架呢是合理用药。而且合理用药跟监控血糖之间它是有这个关系的，哎，如何监测血糖，如何用药，这个中间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因为我们没有 那么专业的医学知识，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肯定不是专业医生，而且不是糖尿病内分泌的专业医生，所以我们不可能那么深入的来了解到，哎，我们监测到的这个血糖值跟我用药的这个量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哎，其实这个啊也不要紧，没关系，听众朋友可以参加我们的糖尿病健康管理培训班。 嗯， 哎，那么在这个培训班上呢，我们可以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您如何监测血糖，然后根据您的血糖值，我们就会告诉您如何科学合理的用药，然后呢还会告诉您您如何就是来这个健康的饮食，就是对于您来讲如何吃到适合您的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又让您不发生营养的缺乏，哎，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培训班上要告诉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运动的方式不是说千篇一律的，运动的方式是一人一方一人一法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会告诉听众朋友您如何来运动，都给您设计出方案来。 嗯， 哎，而且呢我们也会告诉听众朋友如何调整情志啊，情绪这个东西，就是情绪的紧张，这个也会造成我们血糖的居高不下。 嗯， 那么这些对于糖尿病病人自己来讲，我的一套方案，个性化的方案我掌握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血糖就很容易被控制的平稳了。 嗯，好的，那如果呢您是一位糖友，也是血糖控制的并不是特别稳定啊，你也可以参加健康管理的培训的这个活动啊。当然名额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如果你想参加赶快来拨打电话，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当然了只要您报名就可以领到这个低升糖食品的一些 表格 呀、 小册子 小册子啊、小食谱啊等等的哈。好，那再说一下电话啊，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鞣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那其实呢我也理解啊，可能有些人的工作非常忙，他呢也抽不出时间，比如参加培训班呐、或者说呢他也没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等等的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给一些听众朋友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哈，对于他们这个控制血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和方式呢？ 对，这个也很现实哈，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可能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 哎，那么有大块的时间来参加培训。 另外咱们名额也是有限的。 对，哎，这个呢还有一个办法，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腿脚不便呐、或者是我住的地方比较远呐、等等这种情况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预约就是服务人员去上门服务。 嗯， 哎，到您的家里详细的了解您的这个饮食运动的这个习惯，糖尿病患病的原因，时常有什么样的并发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的用药情况哈，包括您的血糖监测到的值什么时刻是多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收集来以后，由我们的医生给您制定一个方案，然后再告诉您如何来执行。其实这也是我们更进一步服务的一个办法哈，当然这个名额就更有限了啊。 而且我记着好像张正主任曾经提过有一个五点血糖， 对， 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学着来做啊。 对，这个五点血糖还非常非常之重要哈。这个赵老师，我们把这个话题放在明天来讲哈，详细的把它展开来讲。今天因为时间是不够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可以打电话预约，包括这个五点血糖如何来监测哈，这个也可以打电话进行一个询问哈。 好，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那么还有一个赵老师您说到的一个听众朋友，能不能有就是更简单的办法帮助到听众朋友，就是说我能很好的控制血糖哈，这个也是我们有办法的。这个呢就是说听众朋友呢要很好的控制好您的这个体重。比如说您的这个体重呢我们先计算一下哈，就是用您的这个身高来乘以身高，是米数哈，比如说1米6，我们就用 1.6 再乘以 1.6， 然后再乘一个体重指数是22。那么您乘出来以后呢，这就是一个体重指数的一个公斤数。那么拿到这个值以后呢，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可能绝大部分糖尿病病人体重是高于这个指数的，可能也有一部分糖尿病病人体重指数是比这个低的啊，也有，因为糖尿病病人三多一少嘛，长期的糖尿病体重是会下降的，但大部分人是比这个体重指数是要高的。那么算出来这个体重的公斤数以后，我们就要帮助您把这个体重控制在这个公斤数里一里，就是比这个我们算出来的这个体重的公斤数要低一点。那么怎么控制，当然我们也会通过电话咨询给到您一整套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方案。那么这个的话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您要到我们这儿来参加培训班啊等等，就会省时省力很多嘛啊。那么在这个控制体重的过程当中，您必须还要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那么如何让体重下降的过程当中这个肝脏的功能再提升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高纤维的这个燕麦。高纤维的这个燕麦呢，我们冲服了以后呢，既能很好的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同时呢又能给我们人体补充够充足的肝脏的这个营养，来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血糖更加的平稳。当然这个呢是手段之一。同时呢我们还要用这个比如说我们控糖的药物啊，对吧，还要很好的监测血糖啊，包括我们说的五点血糖监测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适度的这个运动。运动对于糖尿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管理，既管理的到位了，那听众朋友呢又省时省力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血糖才能控制的非常好。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第一是要把血糖控制平稳，第二是不让血糖大幅度的波动。血糖大幅度的波动比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低的一个高血糖啊，就是血糖不是太高的一个这种情况下，比一个持续的不太高的这个低血糖，它对我们人体的副作用还要大。产生这个并发症的几率还要多。所以听众朋友，第一是血糖要控制的合适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第二是 不能大幅度的波动。只要是我们能把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那么并发症就不发生。并发症不发生，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没有生命危险。其实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有生命危险，都是糖尿病的急慢性并发症造成的。那么并发症不发生，对身体的危害就不大，哎，这种生命危险就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糖尿病病人是可以健康长寿的，这是肯定的。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危害大。 对， 所以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糖尿病，千万不要有并发症。 嗯， 那么刚才您说的众多的办法当中，有一个燕麦冲调粉啊，因为这个燕麦呢是属于高纤维的物质，它对于呢体内有清理的作用哈，尤其是肝脏有清理的作用。 对， 那同时呢，它还能够给身体呢一些维护啊，补充一些呢糖尿病人体内所需要的，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是吧？ 对，而且这些物质啊，赵老师您提到的足量的矿物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对营养肝脏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肝脏它是一个大的化工厂啊，它要每天要做很精密的这些工作，必须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缺了哪个都不行。营养物质第一量要足，第二要全面，不全面量不足，肝脏都不能正常代谢。肝脏不能正常代谢，我们要维持血糖平稳，那是一句空话。哎，所以听众朋友必须得补充足，那要补充足，你光靠食物是不够的。比如说有一些微量元素啊，我们人体是不能合成的，有一些矿物质，对吧？我们普通的食物里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我们要有目的的来补充进去，这个时候才行。 所以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以下是广告时间。那么目前呢有关的健康产品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参加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那本品呢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有些朋友也问到，比如说这个燕麦冲调粉哈，他在吃了以后，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食品什么的就可以少吃或者多吃等等，这个有要求吗？ 这个是一个协同作用。 哎， 我们说的燕麦冲调粉实际是一种食疗的方法。哎，那么用燕麦冲调粉的同时哈，比如说我们还会告诉听众朋友您该吃什么，哎，您呢吃多少，就是量和种类我们都会给您设计全面了。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食疗的一个饮食方案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一个听众朋友跟一个听众朋友，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个营养方案绝对是一人一方的。所以听众朋友呢，几种方法可以参加培训班，可以电话进行预约，电话交流，当然这个就可能不够那么全面了啊，不如面对面的交流那么全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邀请我们的服务人员、专业医生上门，当然这个确实是专业医生真的是忙不过来，就是要预约啊，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好，请求好。而且我们电话里您要尽可能详细的告诉我们您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疾病的这种情况，以利于我们更好的能给您提供服务。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帮助的话，别忘了啊，我们的咨询电话、报名电话、预约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周围血管病变、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通过调查糖尿病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程度、并发症和医疗费用的关系，